情依赖，看看大海，想起你来，多么开怀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的年轻永远空有大海。什么时候你才表现你的情意，对我表现你的爱，要让我的年轻永远空有大海。 今天回头去听费翔的这首夏天的浪花，心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和快乐。也许这样的调调已经不再属于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了，它属于我们青春记忆当中特别美好的一些画面，虽然有些单纯甚至有些傻乎乎，但是真的叫人好怀念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。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锦绣二重唱《走在阳光里》。

戴佩妮的这首《一个人的旅行》给人一种很轻松也很洒脱的感觉，这种自得其乐的感觉其实是很多喜欢单身旅行的朋友的最爱。随着夏天的味道越来越浓厚，大概很多的朋友都在计划一次旅行吧。夏天啊，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人特别想去旅行的一个季节。在夏日的阳光里和你分享接下来的这首歌，同样伴随着我们这首歌要结束今天三十分钟的陪伴。我是香辉，我们明天见。 Nobody on the beach. I feel it in the air.